ก็ปักจะเจอเลยนะว่าเจ้าหล่อพรจะเจอเลยนะยาวที่ตีท่านก็ไปตีโต้ก็บอกหน้าหูโต้อย่างนี้ก็ตุ่งซ้ำหูแล้วคือแข็งตุ่งจะรับเจอเลยท่านเลยก็ไม่เคยอยากกับยังฝ่ายอะเก่งจริงนะคือจะรับปีนก็หูโต้รับก็จะตีโต้อะตอนนี้ตรงนั้นคือจะหยุดโต้หอยก่อนนี่ก็เลยหลงฟัดละที่เขาสิยาวหลงกำละไม่เชื่อตุ่งซ้ำกินกูเนี่ยปั้นไปรับเนี่ยทำดีเก่งอย่างป่าเนี่ยเขาจะไปถึงหัวโตแล้วในอย่างหอยฟันไปติดหยันละก็มาทุ่งหนึ่งไหลละหยุดตัวกิ้วโจใครก็หลงฟัดก็ขับไปสะป้องยัดไทยใจกันหลบไทยสีตั้งยัดไทยจงเลยสอยาวกุ้งตั้งนายยัดทันโง่ใกล้เฉยเฮ้ยนะก็มองดูยี่เสือเจ้าให้กองจอนี่ก็เฉยเฮ้ยกุ้งตั้งอ่ะก็สงกันเลยละยี่กองเฉยเฮ้ยกุ้งตั้งก็好似那么下边呢就我哋除起个对象我哋除起边个人嘅功德呢就除起啊所谓六道众生以往小圣人亦除起呢个佛菩萨功德啦咁我哋就先先啦讲呢个六道众生佛及俾十方一切世界六除四生佢话升及十方所有一切世界里面的六趣四生，这个六趣呢，六就六种，即是六道，人、天、阿修罗就叫做三善道啊，地狱、饿鬼、畜生，咁啊叫做三恶道。咁啊，点解名为叫做趣呢？趣者就是趣向啊，即系话你呢个人啊，你除非得唔做呢一种罪业。你做咗边一样嘅罪业啊？你就趋向于边一条路？嗱，好似我哋呢个现实社会，你除非唔作奸犯科，如果你作奸犯科啊，你自己就趋向呢个监狱之门啦。咁啊，最后俾人哋捉到啦，咁啊审判结果，咁啊只有坐监啦。咁所以话你除非唔做咗。个坏事啊！你做咗呢个坏事咧，你就好自然咁啦，就趋向呢个监狱之门。呢个冇话讲嘅。咁啊，我哋呢个罪业亦系一样啊。你除非咧唔做咗呢个六道嘅业，你做咗呢六样嘅罪业啊，你就一定咧趋向于呢个六样嘅门。所以名为叫做六，一生到天上享福，趋向。向呢个天上呢条路走，咁啊，如果你呢个人，你只系持五戒，你唔杀生、唔偷盗、唔奸淫、唔妄语、唔饮酒，即系好似呢个儒家个孔老夫子啊，仁义礼智信，咁你都做得好好，先就可以保持呢个人身啊，咁啊，趋向于呢个人嗰条路去走啦。咁啊！如果个人一生都系贪心啊，咁就趋向于呢个饿鬼嗰条路走啦。咁啊！如果呢个人一生人都系嗔恨啊，咁就趋向于呢个地狱嗰条路走啦。咁啊！如果呢一生人都系如如痴痴、蠢蠢钝钝咁啦，你就趋向于呢个畜生嗰条走啦。咁啊！如果呢个人一生啊，喜欢打斗，喜欢搞事，咁啊趋向于呢个阿修罗嗰条路走啦。就六道咧，就有六条路。我哋应该走边一条路咧，就睇下你自己啦，做啲乜嘢，你点样做法。咁啊，所以通明咧叫做六趣啊，月明咧叫做六道。咁呢个叫做四生咧，四生就胎。卵湿化嗱，我哋人系胎生啦，好似嗰啲猫啊、狗啊、啊猪啊，嗰啲都系胎生啦。咁啊，卵咧，卵就系蛋啦，嗱鸡啊、鸭啊、嗰啲蛇啊，同埋嗰啲龟啊，咁都系从个蛋嗰处咧生出嚟噶。咁啊，佢就卵湿咧，就系响啲啊 所谓受呢个天气嘅潮湿呢，有嘅就名为叫做湿生。化呢亦系受呢个天气环境变化，好似嗰啲蝴蝶呢系变化而生嘅。咁合埋呢叫做胎卵湿化，名为叫做四生。咁一切种类就包括或者呢个天上有色或者无色，有相或者无相，一共呢系十二类生，都包括啦。佢所有嘅功德啊，乃至一尘，即系咁少嘅啫，我都随喜，我都唔会破坏。咁多嘅功德，多嘅善根呢，我就更加咧随喜啦。咁此次嘅问题啊，佢话假如呢个世间嘅善人，某一个人，咁佢修呢个善法功德，咁我哋当然随喜啦，唔好话做住反对破坏。总之我随喜啦。嗱，某一个人做咩好事，我啊总之系赞叹。啊，某一个人赠于施药，我又赞叹啦，随喜啦。啊，某一个人用功啊，用得好，我亦附佢个法，我亦随喜赞叹啦。咁唯有呢个地狱啊，咁嗰啲饿鬼啊，嗰啲畜生啊，佢受苦耐唔切，你话佢边是有功德呢？咁既无功德啊，我就点样随喜呢？因为呢处个经文咧写明啊，十方世界六趣众生，六趣里边即系六道咧，包括有地狱、饿鬼、畜生啦，而且唔系话一个世界，乃系十方一切嘅世界啊，说明呢个世界之多。咁啊，在十方咁多嘅世界里边，咁啊人修功德，我系个人，咁我可以随喜，我可以赞叹，或者你唔够咧，我都同你圆满啦，做好佢。你话咁啊，十方世界嗰啲地狱饿鬼畜生啊，佢自己受苦，即尚且受唔切啊，都来不及啊。咁啊，而得边处有咁多嘅功德啊？我哋随喜啦。咁啊，呢个都系个问题嚟噶喎。咁所以我哋咧，在呢方面啊，我哋就将呢个功德咧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就系现生所修嘅，即系我哋大家眼见耳闻啊，听到边一个人做功德，见到边一个人做功德，我哋随喜啦。但系地狱恶鬼畜生，我哋点样随喜佢个功德呢？咁啊，只能咁呢个叫做证据啊，就系呢个本性里边具足功德，因为堕地狱或者饿鬼或者畜生，只不过咧佢眼前呢个业力，佢做咗个罪业，所以就受咁一个恶报。不管佢嘅时间几长，但系呢个总有圆满之一日。咁啊，等佢呢个地狱饿鬼畜生呢种嘅罪孽圆满啦，但系佢亦都有佛性喎。咁啊，如果佢冇佛性啊，岂不是地狱饿鬼畜生嗰啲人，咁啊永远都唔能够成佛？咁啊，以呢个大乘佛法啦，人人有佛性，人人可以成佛呢种理论啦，就好似相抵触噶啦。咁啊，所以虽然堕于地狱饿鬼畜生绝恶，但系罪业亦都有呢个圆满之一日啊，就等于话佢虽然正在堕地狱，受饿鬼个苦报，受呢个畜生个苦报，但系佢有佛性，佛性里边咧具足自性无边嘅功德，咁啊我哋亦都随喜啊，咁啊点样随喜呢？就系话一切众生都皆有佛性啊，咁啊所以我哋见到嗰啲畜生。呢、这个《梵网经》啊，菩萨界边讲嘅，我就见到呢个牛羊猪狗等啲畜生啦，就应当心念嘅口言，你应该对住佢啊，呢、这个心咧系咁嘅作念啊，然后由呢个心嘅作念咧，发于自己嘅口咧，同佢讲讲啲乜嘢啊？我哋嘅心咧，怜悯啊，同情嗰啲畜生嘅苦恼，佢堕于呢个畜生，咁啊，所以我哋嘅口咧。亦都系咁样讲啊！你咧堕于畜生啦，咁啊跟住就同佢归依啊，同佢归依法，归依法，归生。 咁啊，受完皈依之後咧，仲要同佢發願啊，願佢咧接受咗我呢個皈依之後咧，咁啊，佢從今以去盡此一報身，等於話佢去世之後咧，唔再墮於呢個畜生身，啊，或者唔再墮於呢個地獄身，唔會再墮於呢個惡鬼身。我哋點解要咁樣做呢？就因為一切眾生都有平等佛性，只不過眼前一種罪業，佢墮落於呢個畜道，墮落於呢個惡鬼道或者地獄道，但係佢仲有呢個自性啊、功德啊，有呢個本性啊、功德，所以我哋要為佢歸依，你要為佢施法，你見到嗰啲畜生咧就止啦，你就要停一停，你企一企，咁啊你個心係咁念，個口咁樣講，咁啊同佢啦嚇。嚟到受呢个皈依，咁为佢咧，咁啊说法，为佢发愿，愿佢生生世世从今以后咧，唔好再堕于呢个三恶道。所以此次话六趣嘅四生，所有一切嘅功德啊，即使系一毫之事，最微细最少嘅，我哋都要除起，都要咧。是暂时得十方生世一切经文及辟支佛有学无学所有功德、啊、我皆除起。这一段经文呢就是除起、啊、这个异性行者的功德。当然异性行者的功德就正阿罗汉果了。正阿罗汉果如果你除起、啊啊、你供养、啊啊、你暂时咁啊，真系功德无量嘅，所以话十方三世一切嘅经文，经文咧就即系小乘，即系普通人所讲嘅阿罗汉。咁点解阿罗汉叫佢做经文呢？就因为啊，佢哋最发心之时，就系、是、闻佛呢个说法嘅音声，即系等于话闻法。咁啊，佛讲经啊，用个嘴去讲啦，咁啊有音声啦，咁啊佢就听到佛啦，呢个音声，听到佛呢个说法嘅音声，咁佢因此啦悟动，所以叫做经文啊，因为闻佛嘅音声而悟道。嗱，咁啊，例如佛最初成道，就话三点四谛法轮，咁啊同呢个焦陈仪啊五个人。讲经啫，咁啊佢话此时苦啊，已经知啊，呢个系苦，你应该要知道啊，有生苦，有老苦，有病苦，有死苦，有呢个求不得苦，有呢个冤憎会苦，有呢个爱别离苦，人生都系痛苦啊！所谓苦恼人生啊，佢话呢个苦咧系逼迫为性啊，逼迫于我哋唔能够自在。佢话你应该要知道啊，咁啊同呢个焦陈仪五个尊者讲，佢话此次执即系烦恼啊，嗰啲烦恼积积埋埋，积积埋埋，咁就执制啊嘛，就系焦感症啊。有呢个烦恼嘅罪业，先就可以消感到呢个生死嘅苦报啊嘛。所以话此时十世嘅烦恼系消感性啊，你应该要念啊。佢话此时道，即系种种嘅界定位三十七道品，此时道那系可修性啊，你可以修。咁啊，你想断烦恼？你想了一切的痛苦，你就要修戒定慧，你修种种的道法，那是可修性啊，你应该要修啊。他说此时灭灭即是不生不灭的涅槃，你修道正道不生灭，可以灭这个烦恼十大，可以灭这个生死的苦果，那么进入这个出世的涅槃。他说此时灭啊，是可证性啊，你可以证得，你亦都应该要修啊，你要知道啊。咁啊，佛呢 为佢哋讲呢个四谛法，咁啊佢哋呢五个人咧，当时就开悟啦。咁啊，证呢个四果嘅阿罗汉为呢个出世嘅圣人，永远唔入呢个三界啊，受父母嘅胞胎。总之以呢个三界咧断咗缘啦，总之尽止一报身死咗，咁就算啦。从今以后再唔嚟呢个三界受生死，以呢个三界咧永远断咗呢个缘。咁啊，呢个星云人即系阿罗汉果啊，因为闻佛嘅音声，然后先至悟道，所以叫佢做星云。咁啊，及辟支佛，咁啊，辟支佛呢就叫做中正。咁佢咧就比呢个星云阿罗汉咧就略为高啲，都系同样证呢个出世嘅小乘涅槃。亦都是永远断咗呢个三界嘅缘，但系点解佢会略为高啲呢？咁啊，在断烦恼呢方面啊，咁啊呢个声闻人即系阿罗汉啦，佢断咗呢个三界见思烦恼就算啦，但系呢种习气呢，佢未断，所以佛弟子里边啊，好多虽然系证咗四果阿罗汉啦，佢仍然咧仲有佢呢个咧。如果是一向贪心重的，他仲有少少的贪习气；如果一向亲心重的，他仲有少少的亲习气。但是如果证到这个辟支佛位，他就不单说所断的烦恼相同，但是连这个习气都没有了，就等于好像一个装腐乳，装过那些韩国的罗那种的玻璃樽，他就很难洗除那种味道的。咁啊，但系咧，如果正阿罗汉果只系冇晒嗰啲渣子，总之冇晒嗰啲腐乳啦，冇晒嗰啲韩国嘅萝卜啦，冇晒啦。喂，但系嗰个樽啊，即你点样洗洗嚟洗去洗嚟洗去咧？即虽然洗干净啊，但系仲有少少味道，你闻下咧，都仲有啲腐乳味，都仲有少少咧嗰啲萝卜味。但是现在如果证到这个辟支佛果呢，不单是腐乳那些渣没了，萝卜没了，连那些味道啊，那个樽连那些味道都没了，那么程度就高一点呢，等于说他不单断了这个三界见思烦恼啊，连这个三界那种烦恼的习气都没了，那么他的程度就高一点，境界呢就略为深一点。那么圆觉同埋獨國都係呢個辟支佛咧，翻過為中國嘅語言，即係話印度話佢哋辟支佛啊，中國話佢哋圓覺，譯嚟嗰度獨國。咁啊，圓覺咧同獨國有乜個分別咧？咁啊，圓覺咧就出於佛世，咁個福報啊大啲，佢生在佛世啊，就聞佛説呢個十二因緣，咁啊佢悟道，佢了生死啦。但是如果这个独觉呢，他就出于没有佛世，即是他出世的时候，他做人的时候，佛呢一是就未出世，一是就已经去了世，总之轮到他出世呢就见不到佛。但是虽然他见不到佛，就不是说代表他这个智慧就没了，他虽然他没有见到佛，但是他畜生善根深厚啊，所谓他有这个修道那种的善根，那么他一到了这么上下的年龄啊，他就自己的善心就启发了。那么他怎样修呢？他就春观百花，秋观黄叶落，他就悟这个世事的无常，就是一个问题而已，他因此开悟了。那么春天那阵子好像吉祥寺啊，我哋早一兩日冇，就咪講祝福，咪睇道堅花，咁咪應該大家都開心啦，係嘛？真係謀殺咗好多菲林啊，個個都影翻幾張相啊，咁咪的確開燈啦，好靚，好謀成。但係我相信咧，過咗幾日啊，一兩禮拜之後啦，嗰啲道堅花就冇噶啦，都唔使話等到秋天，其實話春觀百花開，秋觀黃葉落，都係屬於嗰一種啦。 比較咧生命力強嘅植物，但係好多生命力唔夠強嘅咧，一般嗰啲花最多咪三幾個禮拜冇噶啦。咁啊，佢就睇見啦呢個萬物嘅轉變。雖然你駕駛到個好茂盛，可是啦，曾幾何時嗰啲黃葉就落啊？如果在呢個人嚟講咧，雖然好多親戚朋友啊，但係轉個眼咧死咗好多啦。所以呢個寒山祖師啊，佢都曾經有一首詩啊，好靚啊！佢話：一向得寒山坐啊，已留得三十年。但係作為仿師友啊，都大半都入黃泉啊！佢話：善劣的餘殘燭，長留得此世仙啊！今朝對孤影啊，都不覺淚相連啊！佢話：我坐呢個寒山寺啦，自己用功，自己閉關三十年。咁啊！突然間心血來潮啊，佢落山啦喎，咁啊探下嗰啲師友啦，但係大半已經入咗黃泉啦，即係死咗。咁啊，但係在呢個三十年，所從前嗰啲同參師友咧，唔係話一下就死曬噶，而係經過呢個三十年來啊，總之呢個人因緣到啦，佢就死一個啦。因緣到啦，佢就死一個啦。好似乜咧？好似細水長流啊，好似個水喉啦、啊，你唔使話開到好大啊，你就算咧開到好細嘅啫，慢慢流下、啊、流下、啊、都會流曬嗰啲水啊。所以話漸漸漸漸啦，好似呢個細水長流冇曬啦。但係現在又翻到你呢個寒山，自己坐響樹啦，自己對自己一個孤影。他說不過都淚相連、啊、就以我這次回來香港三年了零一個月三年零一個月了都死了很多個同參師友了死了很多個真的當年三十年前大家好好朋友朝夕見面但是突然間回來因為離開二十幾年現在回來三年零一個月都死了很多個咁啊，即使有啲未死嘅都碎碎老二啊，有啲重病仲喺醫院，咁啊真係咧，再過一個時期，如果自己唔死啊，咁啊我亦都可以講一句啦，今朝對孤影啊，只係得翻自己一個影啊，都不覺淚相連啊。咁啊呢個圓覺嘅行者，佢從呢個萬物嚟睇咧，佢話春觀百花開，秋觀黃葉落。從呢個人命無常呢方面嚟睇啦，所謂人命無常，過於山水啊！今日雖前都明月難保啊！所以佛在世嘅時候曾經啊鼓勵佢啲弟子，亦都曾經發問啦、啊。佢話人命在幾間咧？呢個人嘅生命有幾耐咧？咁啊有個弟子話做日間，等於話咧，你唔好話幾日嘅時間啊！一定離開幾日啦，有好多人走咗噶啦。佛話只未知道啊，你咧仲係未做功夫啊。咁佢又問一個，佢話人命在幾間啊？即係人嘅壽命有幾長咁解？有一個在飯食間，絕不定咧食飯之前，大家仲好好啲意願啊，食完飯走咗好多個。佛話只未知道啊，你都仲係未做未到啊，你仲係唔懂啊。佢又問一個。人命在幾間啊？呢個就聰明啦。呢個可能佢聽咗兩個嘅答案啦，唔對啦。佢心血來潮，咁啊佢就聰明啲啦。佢話人命在呼吸間啊，發善哉善哉，只知道耳啦。意思即係話啦，你既然明白呢個人命就在呢個一呼一吸，等於話一停咗你個呼吸，仲邊處有啫？所有嗰啲醫生。驗嗰啲死人點樣證明佢死咧？個心唔跳啦，個心唔跳咪即係冇咗呼吸咯。咁所以一個呼吸咪咁就算噶啦，冇噶啦。咁啊佛話你係知道點樣知道咧？你既然明白人命在呼吸間啊， 点做咧？你明白啦？应该好好地修养啊，应该好好地学佛，应该好好地修行，唔好再浪费呢个光阴啦。咁嘅圆觉嘅行者啊，固然出有佛迹，佢有善根，闻佛开始悟道。但系独觉嘅行者，佢虽然出无佛迹，但系由于个足根善根深厚，所以佢春观啊百花开，秋观黄叶落，从此悟到呢个人命无常，咁佢就精进用功啦，啊精进啦自己修道啦，咁佢亦得到咧悟道，正道呢个出嘅小成果，从此啊再不来呢个三界受生啦。但是因为他不单断烦恼，连那些烦恼的习气都没有了，那他就居于这个声闻之上，但是在这个菩萨道之下，所以心正佛法里面呢，这个辟支法就属于这个中正，比声闻正高一点，但是比菩萨正呢就略为呢个层次低一点，所以名为叫做中正。有学就无学啊，有学啊，就是对这个声闻人讲啊。那么声闻呢，就不一定呢一时间就证的阿罗汉的。那么还有他底下呢有初果、二果、三果，然后才证这个四果阿罗汉。那么证初果还是有学啦，再进一步二果，那么亦是有学啦。再进一步证三果，亦都是有学。点解呢？佢未曾证四果，因为小乘嘅界限以证四果阿罗汉为最高。咁啊，嗰下你未曾证四果阿罗汉，只系初果或者证二果或者证三果，总之四果以下你都仲要学，咁就名为叫做有学。咁啊，无学咧就四果阿罗汉啦。咁啊，在呢个阿罗汉嘅阶段咧，已经咧系圆满咗，已经超过初果、二果、三果，最高咧正到四果嘅阿罗汉啦。所谓法行已立啊，我生都已尽，再不受呢个三界嘅后有，正到出世嘅阿罗汉果。咁啊，称为叫做无学嘅所有功德都我皆随喜啊！咁啊，十方三世一切经文嘅功德，我要随喜啊！一切嘅辟支法嘅功德，我要随喜啊！嗱，咁啊，点样随喜咧？嗱，例如呢个声闻啊，即系阿罗汉啊，咁啊，佢中国话有三种嘅意思，就系佢哋英共。其中之一個咧，就佢哋應供啊，係應該咧受呢個人天嘅供養。咁啊，任何人供養阿羅漢啊，係功德無量嘅，功德咧係好大嘅。咁啊，所以我哋對於阿羅漢嘅種嘅功德，我哋要隨喜，我哋要尊敬，自己咧係得福無量。一切菩萨所修无量难行苦行，个诸求无上正等菩提广大功德，就我皆随喜。咁啊，此一段经文咧，就系讲啊，随喜呢个菩萨嘅功德。佢话一切嘅菩萨，咁啊，菩萨呢，比之呢个经文啊，同埋辟支佛呢，他的境界就高了很多了。其中最大的分别，那么声闻阿罗汉他就叫做独善其身，等于说我自己了生死就算了，但是别人了不了生死他不理了。那么为什么他的心量这么少呢？就因为他都是在这个三界里面修学成功，那么他曾经在这个三界同样是受这个生老病死种种痛苦的逼迫，那么现在他得到解脱了，那他一想这个三界痛苦太多了，所以他自己解脱了之后呢就算了， 佢就永遠啦，唔再發現入呢個三界裏邊度眾生，所以稱為叫做自了漢啊。咁如果大家聽過《維摩經》噶啦，咁啊《維摩經》裏邊啊呢個維摩居士啊，就係專門啦揾呢一班阿羅漢弟子麻煩，就專門啦呵斥佢哋，名為叫做焦牙大種啊。咁你話嗰啲牙？同埋嗰啲種子啊，壞咗或者俾火燒過，總之壞咗，佢點可以開花結果呢？當然係冇用啦。咁啊，説明呢個聲聞人呢，如果你唔發大心啊，不能成就無上無上菩提佛果，所以呵斥佢哋啦，為個焦牙敗種啊。咁啊，維摩居士啊，就係種種嘅妙法，一方面就呵斥，一方面咧就鼓勵佢哋，從此要發大心。咁啊，所以菩薩嘅境界咧，就比佢哋高，就因為佢哋咧唔單話自利，菩薩亦都利他，自利利他兩樣都具足。然後先就可以稱為叫做菩薩。咁啊，在呢個義利之中咧，個反而以利他咧為重啊，利益眾生、度眾生，重要過度自己。所謂要有呢個犧牲嘅精神去行呢個菩薩道。咁啊，既然佢行菩薩道啦，當然好嗰個難行苦行啊。所以知道度眾生咧，唔係咁容易嘅喎。你又要同佢有緣，你又要咧能夠講到令佢接受。咁啊，你亦都要咧睇下咩人講乜嘢話，你能夠適應佢呢個環境，又要適應佢呢個心情。咁啊，菩薩只係一個，例如我哋任何一個人發心都可以啦。咁啊，你發心係你自己啦，我發心係我一個咧。但是你发心行菩萨道的对象就很多嘛，所以古德讲啊，佢话尘沙的相符化道啊，菩萨为什么要断这个尘沙烦恼呢？其实这个如尘如沙这么多的烦恼呢，根本就不是菩萨的烦恼，而是这个对象的众生的烦恼。那么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烦恼，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嗜好不同，所以无量的众生啊，你所教化的对象，他那些人啊，那些烦多而叹就多而生。如果你行菩萨道啊，不能够观即之花，俾他降了自己了，所以尘沙的降浮化啊，很容易会退心的。菩萨道不容易行的。那如果你行菩萨道能够成就啊，就修呢个无量咁多难能嘅苦行，或者舍身布施，或者割肉喂鹰，为道一个众生啊，所谓千辛万苦，但一生一世啊，多生多世，为一个人，为道一个人啊，你都永远唔舍离佢啊！你话呢种嘅苦行啊，唔系一般人所能做得到啊！所以菩薩發大心啊，功德無量。咁我哋就要隨起呢個菩薩啊，行無量難行苦行嘅功德。嗰個之後無上正等菩提，今日菩薩行菩薩道為呢嘢事咧？佢呢個志向啊，就希望能夠得到無上最高、最真正、最平等嘅菩提佛果。咁啊，廣大功德都我皆隨喜啊！咁啊，所有種種嘅功德，我咧都要隨喜。咁啊，隨喜菩薩恩中嘅功德，亦都隨喜啊菩薩呢個果上嘅功德。嗱，咁啊，以上咧就不管呢個六道眾生嘅功德，我要隨喜，乃至聲聞。阿罗汉呢个圆觉嘅功德，我亦都要随喜。 就是连菩萨的功德我亦都已除起啊，因为菩萨的功德呢是最多啊，菩萨的行目是最广，而同法华经所讲啊，佢话进行诸佛无量道法，咁啊菩萨道呢佢成就啊无量嘅道法，我哋都要除起啦。佢话而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只除起就无有穷尽。嗱，咁啊呢一段经文呢就比较简略咗，应该话呢而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就众生烦恼尽，我言乃尽。咁啊，跟住话，如果虚空界未尽，众生界未尽，众生业未尽，众生烦恼未尽，我此除起都无有穷尽。咁啊，如果照足嚟讲咧，呢个文咧，咁先至顺噶。嗱，咁啊，现在我哋应该点样讲法呢？第一句话，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除起乃尽，为一段。咁啊，如果有虚空界，咁先至有众生界啊嘛。我哋啲众生啊，生存喺呢个空间里面，有虚空，咁啊有众生。啊，如果虚空界尽啦，咁啊众生界亦都尽啦。咁啊，有众生先至有呢个业障，每一个人都会做业障啊，做业嘅。咁啊，如果众生界都尽啦，当然亦都冇咗呢个众生嘅业障。咁啊，业障啊从烦恼起，咁啊有业障就有烦恼啊。如果业障都尽啦，咁啊当然亦都冇烦恼啦。咁啊，意思即系话咧，我发呢个除起功德嘅心愿啊，要到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或业苦都尽啦。咁我呢个除起功德当然亦都尽啦。咁如果虚空界未尽，就梗系有众生，有空间就有众生，有众生就一定有罪业，有罪业一定从烦恼起啊。咁既然又有烦恼，又有罪业，又有众生，又有呢个空间，当然我呢个除起功德嘅愿咧，亦都未曾尽啦。佢话我只除起就无有穷尽啦。既然有众生烦恼，有众生嘅业障，有呢个众生界，亦有呢个空间，咁我呢个除起功德都无有穷尽啦。咁应该点呢？所以我就念念相助都无有间断啦，我念念之间都要除起功德，我念念之间呢个除起功德嘅心愿啊，冇一分一秒啦间断，我呢个身、我呢个口、我呢个心啊，唔会有懈怠，等于话我时时刻刻啦，我呢个身体力行。以共心心念念啊，我都要发愿除起六道众生功德，要发愿除起出世小乘行人嘅功德，要发愿除起啊诸菩萨嘅功德，我咧冇半点嘅懈怠啊！直至到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咁啊，我呢个除起功德咧。然后先至尽，咁啊可见菩萨呢个愿力啊系好广大，菩萨嗰种个慈悲亦都好广大。我哋每个学佛嘅人啦，就应该要学呢个菩萨嘅心愿，学呢个菩萨嘅慈悲。咁啊，以上呢就十大愿王咧讲咗五种啦。就话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四者忏悔，五者随喜功德。咁啊，六者请转法轮啦，咁啊，下个星期二再见啦，各位善信。咁啊，今晚啊，我哋就继续讲十大愿王中嘅第六个大愿王，叫做请转法轮。 咁啊乜嘢叫做请选法轮啦、啊？咁我哋平常啊，凡系信佛嘅人都有两句话咧，大家好知道嘅。咁啊，一句就系佛日增辉啊，一句就系法轮常转。咁啊，佛日增辉就系话佛嘅智慧日啊，要增辉，要普照呢个世间。咁啊，法轮常转啊，就系、是、要我哋常常咧转法轮。因为佛之法就如同个轮啊，可以转动。咁啊，如果摄呢个法轮，就可以转动啦，使到嗰啲烦恼咧都吹碎。咁啊，令到我哋咧吓得到呢个解脱嘅清凉。咁啊，又有一句话，佢话菩萨转法轮，就如佛之所转啊。咁啊，佛之法而转轮。咁啊，如果菩萨啊行菩萨道，咁啊助佛转法轮，宏经演教啊，咁啊亦都名为叫做转法轮。咁啊，经文里边讲啊，咁啊，复知善男子言请转法轮者，此就系十大愿望中第六个大愿望啊，叫做请转法轮。咁啊，我哋未曾解释经文以前，亦都系以从前咁啦，即系以前个五种愿啊，我哋亦系啦，分开第一。我哋为呢个事干要转法轮。第二，转法轮有几多种？第三，我哋请转法轮有啲乜嘢个好处？第一，何故叫做请转法轮？咁啊有六种嘅理由，我哋要请佛咧转法轮。第一，就是理应当如是，即是这个道理上呢，我们应该呢是要这样做，是要请佛转大法轮。因为菩萨发广大心，立广大愿，修广大行，那么一定要广学多闻。那么如果你不广学多闻，我哋又点知道点样去发心学佛咧？我哋又点样啊，先至可以发起我哋呢个愿力同埋我哋呢个信心咧？所以菩萨啦，想话修行，想话学佛，想话发心，咁啊一定咧就要学法门。咁啊，我哋想学法门啊，就一定要请佛说法啦。咁如果佛唔在世啊，我哋又唔请佛九住世间嚟到转法轮啊，咁我哋又可以，我哋又点可以能够啊，系有机会亲近佛，嚟到听佛讲经说法，然后依法去行持啊？咁所以我哋一定要请转法轮，然后我哋先至可以啊，有机会个学法。咁啊，第二就係、是、有大利益啊！就係、是、我哋请佛转法轮，即係请佛讲经说法。我亲自闻佛说法，我哋就知得啊，乜嘢叫做邪法，乜嘢叫正法啊，乜嘢叫做善法，乜嘢叫做恶法啊，乜嘢叫做世间嘅善法，乜嘢咧系叫做出世间嘅善法。咁啊，我哋咧，就能够知得清清楚楚啊。咁如果我哋啊唔请佛转法轮，咁啊冇机会亲近佛，冇机会闻佛说法，我哋就唔知道啊乜嘢叫做邪，乜嘢叫做正啊，乜嘢叫做恶，乜嘢叫做善，乜嘢叫做世法啦，乜嘢叫做出世法，咁我哋就完全咧就唔知得啦。咁所以我哋想明白邪正善恶世间法、出世间法， 咁我哋一定咧就要文化。咁你想文化啦，就一定咧系要请问演法轮。咁第三就系忏悔赎罪啊。咁我哋一向多生以来，直至到今生啊，我哋未曾食二佛以前，咁我哋都系亲近嗰啲邪知恶友。咁时时咧都做呢个毁谤三宝嘅口过，或者咧系罪孽，咁亦唔肯亲近嗰啲善知识，亦唔肯咧听经闻法，咁使到自己做下无量嘅罪孽啊！咁现在我哋想闻法，就要请佛转法轮，咁使到佛法得以久住世间，化化不绝。咁因此啦，我就要请佛自制，由自己闻法，然后先就可以忏悔啊，多生多劫乃至现生啊，呢个毁谤嗰种嘅罪业。咁第四就系、是、对治呢个业。